些事让你失望，如果有些人让你欣赏，如果有些话始终没讲，我代替他们请你原谅。如果有些事让你迷惘，如果有些人让你彷徨，如果有些歌始终 原谅不美好，来自郁可唯。人的一生当中是慢慢的要学会接受和原谅的。我们突然之间对过去的种种释怀，不一定是默许了某个人的某种行为或某件事情，而是一种对生命的坦诚和宽恕。爱身边的人，接受身边的事，呼吸每一股新鲜的空气，感受生命的活力。因为也许有一天，当我们特别希望去珍惜某个人或某件事的时候，我们会觉得自己的双手不够宽大。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旅行团逝去的歌。 穿过云和烟，看大地温暖的浮现，你呼吸已改变，停止预谋般流年。离别的你我才明白挥霍有期限，你一语你一言是我最眷恋。若你能听见岁月的拨弦，依然能感觉你从未消失过，一直在

条很清晰的熟悉，这一刻我吃了，却懂了你对爱的坚定。为你湿的泪像琉璃易碎，说到感情有人懂得转换，有人太绝对。为你湿的 上午抽空把视线移向绿色的方向，也让眼睛休息一下咯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1:00。